啦啦啦啦，终点就在前头，前头前头，等等到那些宝藏一口，宝藏一口，当满足了冒险的念头，幸福是否在漫长等候？在细说从头， 尽头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 尽头， 那找到那些宝藏 念头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念头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？ 啦啦啦啦。